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好，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云量增多，西南部山区有零星小雪，本市地面逐渐转受弱气压场影响，近地面层湿度增加，有轻雾天气，请注意防范。明天本市高空转受西北气流影响，天气转晴，气温回升明显，预计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在12度左右，中午前后天气比较温暖，适宜人们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轻雾，西南部山区有零星小雪，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坐享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那么在周日我们继续我们的校园绿茵场。那么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好，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一起来了解一下详细内容。中考体育特长生新增冰雪项目，开学第一课讲述从幼教到高校六位首都优秀教师的故事。学校被注销40多名中国留学生，新西兰陷困境。以下是详细内容。今年本市中招特长生招生计划原则上不得超过本校当年招生计划总数的 5%。 2018年高级中等学校招收体育艺术科技特长生工作的通知近日发布，体育特长生测试新增了冰雪项目。与往年相同，具有招收特长生资格的学校包括体育类、艺术类和科技类。其中体育特长生测试项目除了传统的田径、足球、篮球、排球等之外，还新增了冰雪项目的冰球、花样滑冰、速度滑冰、滑雪、冰壶。艺术科技特长生的测试标准由市教委制定，各区参照执行。2018年春季开学之际，北京市教委和北京电视台联合制作了大型公益电视节目《开学第一课》，讲述从幼教到高校的六位首都优秀教师的故事。节目将于2月26日的晚上8:08在北京电视台科教频道播出。民政部23号就日前起草的儿童福利机构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其中拟规定儿童福利机构要建立安全保卫制度，监控录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3个月。根据征求意见稿，儿童福利机构是指民政部门举办的为依法由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的儿童提供收留抚养服务的机构，包括按照事业法人登记的儿童福利院、设有儿童部的社会福利院等。2018平昌冬奥会即将曲终人散，北京时间今晚，本届奥运会闭幕式即将上演，至此冬奥会将进入北京时间。作为历届奥运会闭幕式的亮点，奥运会旗交接仪式和下届举办地形象展示表演吸引了全球目光。张艺谋直言，8分钟的时间短暂，但是会将每一秒钟都做到完美，并透露高科技展示将成为主旋律。那么据报道，位于奥克兰的私立学校新西兰国家学院今年一月被注销，导致40多名即将毕业的中国学生陷入困境。报道称，该校试图阻止新西兰学历认证局通过最高法院对其进行司法调查，而在学校被注销后，学生已修学分作废了。此时距离这批中国留学生毕业仅有最后几周，他们被给予9天时间申请新的学生签证，而这在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实现。新西兰先驱报称，许多学生还存在语言能力不足问题，他们无法达到其他学校的录取标准。 高考进入倒计时，要参加自主招生的同学们要抓紧准备了。3月3号周六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举办2018最新自主招生大型公益讲座，邀请高考志愿专家孙成老师为家长解析自主招生核心关键点，讲解如何定位院校，根据考生材料选择最适合的报考院校，详解自主招生网上报名步骤和细节，并介绍上海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大博雅、清华领军等同时报名的综合评价招生院校。参会家长将获得自主招生网报系统专家指导视频一份，名额有限，请电话预约报名，报名电话57354567 57354567。好，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姚迪播报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第一时间报道校园足球赛事，点燃足球激情，追逐赛事节拍。第一视角畅谈学生绿茵文化，分享足球快乐，谱写青春理想。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校园绿茵场，我的足球，我的梦想。 而这一周究竟发生了哪些校园足球方面的一些信息，我们一起来进入今天的足球校园资讯。 汇总最新校园足球赛事，回顾一周赛场精彩瞬间，一周绿茵战况报道。 好，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新闻。那么教育部鼓励校园足球聘请外教，需具备欧足联 C 级证书。世界大学生五人制足球赛8月开打，湖北大学出战 U13 锦标赛斩获冠军，恒大足校新年新收获。一起来了解详细内容。那么近日教育部发布关于组织申报聘请校园足球外籍教师支持项目的通知，鼓励校园足球聘请外籍教师，提升青少年校园足球教育水平。原则上每省区市各支持两所学校，每校资助聘用一名足球外籍教师。此外，对于外籍教师有一些硬件条件要求，包括具有欧足联 C 级以上教练证或同类水平级别证书，满天星训练营高水平教师具有欧足联 A 级以上教练证或同类水平级别证书。教育部发布的通知中还明确了校园足球外籍教师的资助经费，根据往年的实施情况，原则上欧洲国家级与拉美国家级聘用人员的费用仍然采用2017年资助费用的标准，也就是欧洲国家级不超过每人 33.5 万，而拉美国家级不超过每人47万。据了解，湖北大学将代表中国参加2018年世界大学生五人制足球锦标赛。此前湖北大学曾4次代表中国参加该项赛事。2018年世界大学生五人制足球锦标赛将于今年8月17日到26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举行。每届按照世界排名共有男女各16支队伍参加。2月11日由中国足协主办的2018年全国青少年男子足球 U13 锦标赛决赛中，恒大足校05梯队以2比0击败大连星辉红池，再添一座冠军奖杯。截至目前，恒大足校已在国内外正式比赛中夺得冠军47次，冠亚季军合计130多项。好，以上资讯是由姚迪编辑姚迪播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这是校园足球转向孩子的素质教育，把足球文化和学校在校教育很好的结合起来， 就是种草阶段，让更多的小孩参加到。 实际上，在体育这一项，体育对孩子教育它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么我们只不过是以他要为自己的兴趣付出， 参加到 了他的教育意义， 集纳各方观点，大话校园足球。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啊。这个今天我们跟往常不一样，往常我们都是录播，今天我们是直播，而且我们直播间里来了四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啊，我们要来介绍一下，来自于翠微小区体育部的主任张东张老师来做个节目。张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另外呢还有体育老师王佳老师。 主持人好。 嗯，各位观众大家好。 嗯，还有这个体育老师杨磊老师。 嗯，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呢，是我们的这个足球队员小队员啊，这个来自于翠微小学六年级的单思源。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嗯，六年级几班呀？ 六年级十班。 想不想跟自己的同学们打声招呼？ 队友们，同学们，我现在就在直播间里，希望你们能收听我的节目。 嗯，好，那个一看就是精气神不太一样啊，这确实是这个练足球的孩子们，这整个的状态都是比较昂扬向上的。因为呢，其实这段时间我们都是在聊说校园足球的一些发展，包括一些推进。因为在这个春节之前，刚刚咱们在翠微小学举办了这样的一个关于满天星的这样的一个仪式啊，也是在努力的去推进校园足球在我们的这个学校之中去开展。那我其实也想问问这个张主任，这个翠微小学咱们从什么时候开展这个校园足球的？ 翠微小学是从2011年开始这个校园足球的。 哦， 2011年、 嗯， 当时的正好我们的校长啊，嗯，我们的校长刚来到翠微小学。怎么能开展起这个事儿来呢？ 嗯， 校长觉得孩子吧，没有男子汉的气质。 哦，怎么能看出来没有男子汉的气质？给我举举例子。 他说说这孩子一个一个的都是有点娇生惯养的女生女气的那种感觉， 比较中性。 哎，校长说你好好的弄一个什么方式呢？嗯，然后来锻炼锻炼男孩子这种男人应该有的那种气质。 哎，这个校长不太一样啊，你知道，因为有的学校的校长尤其怕男孩惹事儿出事儿，那比如说那女婿挺好，不打架，对吧？这样的话不出事儿啊，对吧？这家长也找不到自己身上来。 但是男人嘛，是吧？ 嗯， 男孩子， 嗯， 将来就是男人， 嗯， 你要有一个担当，所以他可能就这么理解，说搞一搞这个项目， 嗯， 因为说在这个很多人的思维里边会体现到说是踢球是比较狂野的或者是粗野的这么一个项目来讲，通过这个项目呢，可能对男孩子是一种提高。 嗯， 正好我们那当年呢，那个时候呢，正好进了我们这个王佳老师。 嗯， 他呢又是踢足球大学毕业， 嗯， 也是主修这项目的 啊， 所以呢，我们就从那个2011年开始就，找了一部分喜欢这个足球项目的孩子来进行课余的训练。那个就是2011年才正式 启动开始。 对， 但是说真的啊，就是作为这个在城区内的学校，能有这样的一块场地然后去给大家踢球挺不容易的。学校经过改建了吗？ 没有，我们学校那个场地呢，从建校开始就有一块200米的场地。 嗯， 因为其实这个学校历史是也是比较悠久的。 嗯， 最早的时候是通讯兵的子弟学校。 嗯， 然后很早以前啊，我来这个学校都二十多年了。 嗯， 我来以前这个学校最早也是足球的一个，这叫传统校。 哦，本身就是传统校。 哎，以前是， 但是原来都是土地吧，应该是。 对，以前是土地。 嗯， 这块场地呢是我们的前两任校长他建的那个，直接建的这塑胶场地。 嗯， 当初应该是海淀区或者是北京市的第一块场地。 哦， 嗯，当初也花了很多钱的。 那会儿确实是这塑胶场地，那会儿我印象特别深，我是97年上的初中。那会儿学校有一块塑胶的篮球场地，那简直是能够跟所有同学那倍儿骄傲，说哎呀太牛了！你说我就有一块塑胶场地，别人那还都是水泥地呢，是吧？ 对，当时我们学校等于就是连足球场在篮球场，两块篮球场全都铺的塑胶场地，确实那时在海淀来讲应该 硬件条件 算是一个旗帜。 嗯， 当初做的时候。 嗯，确实是表现得非常的好啊，而且刚才你也特别谈到了王佳老师这来了以后整个扭转了这样的一个局面。我也特别想问问王佳老师，刚到翠小的时候，翠微小学的时候，看着这帮男孩什么样？ 嗯，刚到翠小的时候就觉得孩子反正都挺弱的。 弱不禁风。 对，弱不禁风，就是不经事儿那种。 嗯。嗯， 然后张主任这边跟我说我们要就是发展一下这个校园足球。 嗯， 当时最开始我记得参加挠头特别头疼，因为我举一个例子 啊， 第一次参加比赛， 嗯， 只有8个孩子， 就是揽了一学校。 对对， 就 因为当时那一个校区嘛，适龄的孩子只有八个孩子 啊， 等于他的比赛是七人制 啊， 在 行不行都得上了。 对对对，因为你想，主要你通过比赛才能得到提高嘛。 嗯 嗯，去八个孩子， 嗯， 每三场球吧，三场球几乎就最后一场球的时候，八个孩子都到齐了。 哦，连到齐都很难。 对对，基本都是七个人左右。 哦，这有的时候还得减员是吗？就是七人制比赛，我们这儿哎，对不起，就来六个，这上六个吧。 对，倒是没到那份儿上，反正基本就是七个人吧。 就是其实您说到这儿，一方面就是孩子愿意踢球的适龄的比较少，第二其实家长好像也不太支持。如果孩子都到不了的话，其实就是家长可能那也觉得这事儿也不太重要，就不太支持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 啊。哎呀，这个确实是刚开始干这事儿肯定特别挠头。那后来是怎么让这校园足球这件事儿开始琢磨出来，哎，这个让大家能够踊跃参与的呢？ 后来的话随着发展嘛，然后学校这边校领导比较重视， 嗯， 然后在每个校区都开展了足球课了， 嗯， 然后足球节， 嗯， 到最后现在这几年弄这个班级联赛，然后让更多的孩子都参与到这项运动当中来， 嗯， 这样你的参与的人数多了，然后选材面也就广了，逐渐的这个校园足球的氛围在学校里边也就发展起来了， 就运转起来了。 对对对， 整个让它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哈。 对对 对, 对，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刚才张主任也说了，说这个本身学校在这方面其实从资金投入上来讲，包括人力投入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也是希望能够给孩子们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阳刚之气。同时呢，这几年也不断的在进相应的足球的专业人才。因为那个我来之前，就是我们做节目之前，张主任特别跟我说我们要请来一位，就是我们另外一位体育老师，这是真正踢过职业联赛的老师，我们要请到的就是杨磊老师，跟大家来打声招呼吧。 嗯，大家好。 杨磊老师怎么愿意从这个职业队下来了以后直接来做校园足球了呢？ 首先呢，我比较喜欢孩子。 哦， 啊，我觉得小男孩踢球特别帅。 嗯， 所以说我特别想在学校里面找一批好孩子能培养出来， 嗯， 也能为足球做点贡献吧。 嗯，您是原来在哪队踢啊？ 最早在八一队。 嗯， 完了八一队解散之后呢，我转会到长春亚泰。 哦，亚泰。 嗯， 哦， 完了亚泰踢了，帮亚泰打上中超以后呢， 嗯， 我又去了青岛中盟。 哦， 反正去了三四个俱乐部吧。 然后这选择了退役之后，然后歇两年来到了翠微小学。 对，因为我也是从小，嗯，一年级开始踢球。 嗯， 我也想就是说从这一年级也找一帮好孩子， 嗯， 因为我的启蒙教练是那个辽宁那个张颖教练。 嗯，哦，也是这个足球那这个相关培训的教父级的人物。 对，教父级的人物。 嗯，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刚才也说到了您来的时间相对会比那个王佳老师晚两年，那来了以后感觉怎么样？就是觉得现在当时的那个翠微小学的整个足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当时给我感觉这帮孩子就是首先呢， 嗯， 比较软。 嗯， 那 跟专业队肯定没法比啊， 因为他们， 嗯， 我接的时候他们都是五六年级的孩子。 嗯， 因为跟我小时候一比， 嗯， 就没法比 啊，就觉得哎呀，看着起急 特别着急。 嗯， 完了足球这东西还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 嗯， 好多时间是用时间磨出来的。 嗯， 特别是这个基本功， 嗯， 特别需要时间。 跟你举个例子，比如说咱们要练评价一个孩子基本功好不好，有没有几种这个测量的模式，测量的方式，比如颠球算不算？ 颠球只是他一个球感 啊， 只能体现出他的停、传、控、射这几项。 嗯，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能体现出来孩子整个基本功的情况，也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比如说想过您法眼，觉得孩子基本功过得去，那要达到什么样的一标准？ 首先我觉得孩子踢球首先得协调性比较好。 那协调性体现在转几圈然后再往前跑？ 不是，因为协调性它不是单一的， 嗯， 它有蹲啊、起啊、 嗯、 转身啊、变向啊， 嗯， 都在体现这个孩子的灵活性。 还有反应都在里面、嗯、 哦，整个就是要通篇来看，这场上踢的时候才能感觉出来，而不是靠单一某一个项目。 对，假如你有的孩子的时候，这孩子长相在哪或者身材在哪，就感觉这孩子有点就像踢球的这块料。 哦，就是还是得找到这个他这个灵感点，然后去启发他才行，对吧？ 对，他一跑在场上一跑能看出来有的孩子有点天分那种。 嗯，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刚才知道从翠微小学开始做这个校园足球到现在为止大概是七年的时间。张主任，其实我特别想问，就现在咱们校园足球推广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跟情况了？现在因为国家有各种各样的评级，咱们现在是国家级的吗？ 对， 嗯， 咱们是国家级的这个特色的足球学校。 嗯，那现在您觉得就是整个学校的这个孩子们对于足球认知水平怎么样？ 这通过这几年的开展这个足球活动，我觉得学校的学生比较喜欢足球了。 嗯， 刚开始的时候，刚才咱说啊，从2011年开始的时候呢。嗯，是我们这足球队的孩子怎么选呢？ 嗯， 是只要你想踢， 嗯， 只要你想踢，你就可以来， 嗯。 然后从这一点上，那最初刚才说了，最初有那么七八个人是吧？ 嗯、 能参加去比赛的， 两三杆枪。 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到现在，你看我们长期参加训练呢，应该有小百十来人啊。 嗯， 就说每天他都有利用这个课余的时间参加训练的。 百十来人了， 百十来人，就是从梯队开始算啊，就是说从二年级的梯队， 嗯， 一直到六年级的这个甲队、乙队之类的啊，这些算应该有百十来人，就是每天啊，一个星期五天， 嗯， 他可能练四天，中间 歇一天， 他一天的时间让他去上一上他的文化课 啊，课外班啊， 是这么一个情况。目前为止呢，要想进入这个校队，那可是有选择性了。 哦，不像原来说没办法，谁来我咬牙，我咬着牙包裹也得忍了。 对， 现在是啊， 原来是那样，只要你喜欢、就有你一个位置。 嗯， 现在确实是像你所说那样，鸟枪换炮了啊，那几杆枪不行了啊，必须现在枪不好使了，真得换炮了。 啊， 在一定的基础上，一定的选拔的基础上啊，来选择这个校队的队员，才有资格。代表学校去参加各种的比赛，或者是各种的活动也好，这是他们能穿上校队的比赛服、校队的衣服，那是一种幸福感， 特别荣耀。 在其他同学之前，其他同学的面前啊，那是一种荣，真是一种荣誉。 嗯，所以那种感觉肯定是相当不一样的，对吧？ 那绝对是不一样的。 对，刚才我们也谈到了整个翠微小学在经历了七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从一个传统的足球特色校变成了一个国家级的这样的一个足球的一个特色校。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变化。那其中付出的辛苦，我觉得只有老师们自己心里才清楚。但是呢，说到这个足球，大家同学们喜不喜欢？我觉得。张主任说的不算，同学说的才算。 对， 那个单思源怎么样？啊、这个我知道你是校队的，那自不代言。你同学们喜不喜欢足球？ 就拿我们班说吧，我们班光我们班就有五个足球队的，加上之前有一个不踢的。 你们班多少人？ 我们班总共40个，就加上不踢的那个有6个足球队。 哦。 然后呢，我们就举行班级联赛，我们班每年基本上都拿第一。然后我们班很多不是足球队的球员，那个同学，至少得有3-4个、4-5个能踢的不错的，就仅仅是踢的不错的，然后基本上我们班20个男生，15个以上都会踢球，都喜欢踢球。 哦，都是、都基本上男生全覆盖了。 对，有时候我们上体育课，那个老师说，男生踢球，女生自由活动，女生有的也说我们也要踢球，我们不想。那个干其他的，我们也喜欢踢球，我们也想找点场地踢球。 真的呀？ 嗯。 那你们带他们踢吗？ 他们都自己踢。 哦，你怕闷着他们？ 当然了，我们也在操场上其实见过，好多女生在踢球。 嗯。 包括我们足球队队友也有的跟我们说是说他们班好多同学或者说他们年级同学经常看见女生踢球，甚至比他们班男生踢的都好。 哦，真的呀？ 嗯。 没想着说那个组一混合队踢一场。 没有，毕竟但还是女生踢的少一点，但我们基本上 我至少六年级我知道， 嗯， 参加足球的人非常多，还有就是还有一个班我知道， 嗯， 就一个足球队那个班， 嗯， 那个但是呢，其他人基本上男生都踢， 哦， 而且都踢得不错。 啊，这整个氛围特别好，一说踢球说走咱们下个踢球去， 对，一般 乌泱全出去了， 对，一般男生下楼玩就是踢球， 啊， 不干别的基本上。 哦，这是特别快乐的事儿。但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踢球的呢？ 我二年级的时候。 二年级，你今年六年级，也就是四年前， 嗯， 对吧？ 对，2014年那会儿世界杯嘛， 嗯， 我看世界杯喜欢踢球。 啊，二年级踢球，在那会儿踢球的时候是主动来说我要参加校队。 当时谈不上校队吧，当时其实就是先是有一个足球班， 嗯， 就是那个纯粹是自己报名的 一个兴趣班， 对，兴趣班，然后老师肯定还会从那个兴趣班里去挑选人员， 嗯， 再去到真正的校队里边去，最少只是一个兴趣班， 嗯， 然后当时我就自己报名参加那兴趣班。 哦，在参加这个兴趣班以后家里支持吗？你的父母 都真的是非常支持，其中一是那个我爸妈也非常喜欢足球， 嗯，哦，爸妈喜欢足球， 对，我妈也经常跟我，我爸我妈经常一起跟我熬夜看球， 啊，熬夜还能看，熬夜看球呢。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当时我一二年级都不怎么运动，特别胖那会儿。 啊，特别胖，就从你现在就 看不出来。不至于特别胖吧， 啊， 反正挺胖的，肚子都溜圆的， 啊。 然后呢？ 低头看不见脚尖那种。 倒也不至于，但反正反正挺胖的。我家也有这可能有点基因，反正。 啊。 然后呢？然后我也不怎么运动，然后当时， 嗯， 身体也比较弱，经常生病。 嗯， 当时我就特别爱肚子疼，一周可能肚子疼三四次。 不是为了故意逃课肚子疼吧？ 那不是，我们班同学都知道我肚子疼，而且我妈也知道，动不动就得拉一次稀什么的。 哦，这 特别爱生病那会儿。 是，这饭点的时候说这个好像不太好，但没事，这是正常的这样的身体情况。但是练了足球，这些病症全管用了。 倒不是说全管用吧，但是它真的是帮助我身体的健康，不是说健康吧，反正就是提高身体素质了， 嗯， 因为平常我们训练中也后它不仅是碰球，碰球的训练有很多很多身体素质方面的训练，跑啊或者说做一些腰腹的这些训练，这些训练都对锻炼身体有，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嗯， 我们足球队里我很多同学基本上尤其六年级的，六年级我们一共13个人，我知道的至少得有5、6个人能有6块腹肌。 哦，这么小就有腹肌了？ 真的， 我的天哪，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但上面第一时段马上就要结束了，等到第二时段第三时段咱们继续聊你的这些队友们的故事啊。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讲这个校园足球的相应情况，我是姚迪，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教育面对面，每晚5点半 FM107。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声，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小薇，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微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扫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看老师那哪行，那看自己。你这一像一说看老师感觉像走关系似的。 对，得看你的表现。 对吧， 其实小善同学表现得非常好。 嗯 啊，他在学校在这个队里边现在已经能够踢得上主力队员了，是吧？ 嗯， 差不多了。 嗯，主力后腰是吧，据说是主力后腰，这也是整个的球队的一个大脑跟核心人物啊。这防守也靠你，进攻也靠你发起，这究竟这个水平怎么样，待会儿听老师们怎么来评价你，好不好？ 好。 好吧。刚才呢我们说了一下整个翠微小学的这样的一个校园足球的一个历史，然后同时做一个全国的这样的一个特色的足球学校。那么究竟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刚才呢说到了我们自己现在从二年级开始有梯队，然后三四年级有乙组，五六年级有甲组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分配。但是呢说白了，这个不是所有的同学就是都会喜欢足球，因为各自肯定有各自的喜好，比如说我喜欢篮球，我喜欢乒乓球，我喜欢足球，我喜欢跳绳，我喜欢跳舞等等，可能不一而足。那怎么能够去推广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足球运动，让更多的同学们参与到足球这样的一个活动中来，张主任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啊，好， 嗯， 正像主持人所说的， 嗯， 我们学校这个体育项目还是比较广泛的，像你说的篮球啊，田径啊，健美操啊，乒乓球啊， 嗯， 这些个项目，同学们，以供同学们去选择啊，至于足球来讲呢，我们是首先是开展的不是特别的早啊，2011年才开始，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呢，现在同学们比较喜欢这个项目了。有几个方式呢，第一肯定是通过学校的这个广播啊，是包括电视台， 校电视台， 学校有电视台，这一周学校发生的情况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新闻广播，然后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这个体育组啊，包括电教啊合作，做了那么十几期的足球的小片儿，叫那校园足球天地这么一个栏目，然后每周呢利用一段的几分钟的时间，然后把这个足球的基本技术做成一个小的教学片，每周呢放给同学们看，这是我们的一个手段。还有一个什么手段呢，刚才单思源同学也说了，一下课以后啊，同学们都到操场上去踢球， 十分钟都踢， 对，他们去踢球，踢球怎么办呢？看老师们，我们看到了这种情况以后呢，选择了这么一个方法。在操场上，我找了一个球车。把这球车里边塞满了球。课间呢，你可以任何一个学生随意去从那个球车里边拿球到操场上去踢。踢完以后，把球呢要给我送回到车里边去。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啊，学生踢完球以后铃声一响，全都回班了，操场上的球扔的比较多，那怎么办， 球越来越少 这个怎么办呢，这是对学生最好的一个教育时间点， 是的 啊，让他教育他什么呀，用完以后要送回去， 是 通过一段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反复的这么操作啊，到最后的时候大部分球能够回到球车里面去了，但是还有少部分球没有回来，我通过对学生的观察，有些同学人家虽然没有玩可能，但是他会把球捡起来放到那个球车里面去，我觉得这个达到了这个对学生教育，通过足球对学生教育的一个效果， 其实一种社会公益性的这样的一个实践，其实让大家知道，其实包括您刚才谈到的，就算我没玩这个球，但是我看到这个球了，我会把这个球放到这个球车里，其实就是让大家知道这个社会这个整个的环境是要靠我们自己，然后我们自己去维护，我们要有自己这样的一个规矩，其实让学生能够懂规矩。 对，其实教学生这个足球就是教他要懂规矩，是吧，你真 但是好多家长可不这么想，觉得这个那踢足球那就没规矩，坏规矩了。 我踢足球是最讲究规矩的，你得服从裁判吧，你得尊重对手吧，你得尊重你的队友吧，这些是最讲规矩的。体育比赛最能够锻炼人格。 但是说到这儿啊，会不会在这个平时足球训练之中，有的咱们的球员就跟教练们提出异议说，你看 那个某某天，你看我看中超也好，看西甲也好，看意甲也好，看英超也好，这个就跟那个裁判就执拗上了，还打起来了。那这事儿是不是就我应该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教练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对，这个得请二位老师， 王老师、杨老师、 二位老师给大家谈一谈啊，包括小善同学、啊，小善也是队员嘛， 对， 是吧， 而且也是足球迷，有没有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肯定是发生过，因为孩子毕竟他到了一定年龄以后，他对这件事儿来说，你在场上跟裁判那个起冲突要这些东西，他有自己的理解，但是作为我们老师来讲呢，就要正确的去引导他，说让他有这种规则意识，比如说你在场上你就得服从裁判，对不对？因为你不能说裁判，然后你裁判 误判了， 然后你去跟裁判理论也好，或者你过分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样你是不对的。包括你在生活中也是一样，因为在生活里，平时的生活中你也要遵循社会的规则也好，学校的规矩这些。 所以就是还是要对他们进行一个疏导，尤其是让他们做一个服从，在这个阶段。 对对对。 因为你刚才谈到了，就是在场上的时候，其实尤其是小男孩真踢起来了，火气都比较大。我相信尤其是从专业队出来的杨老师可能更有感受。那像这种情况，你会不会以自己原来的例子，然后去跟咱们的同学们讲说遇到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我去年嘛，经历了一次，也是因为裁判的误判，完了呢，我说了他，裁判给了我一张黄牌，完了他 那球员，那这对于球员来说，其实他们会心里特别的不舒服的， 对，就是说后面是我要说的，完了呢，同样是两次的这种问题，完了裁判又给我一张红牌，所以我这帮孩子。我不在场我就控制不住了 啊， 所以说哎就瞎踢了，完了又哭了的，什么都有，所以说这些孩子吧，他们心里的变化特别大，所以说只能说我在引导他们，这个踢球的时候这个血都是沸腾的，所以说这时候让他把他冷静下来，下来有什么事人们下来沟通，你在场上沟通不了，就只能让他们把心情放平稳一些，你要是在场上呢，你要不让他放平稳的话，他们肯定会出大问题。 其实刚才您谈到这个例子是在带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是对于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警醒跟醒悟。因为如果要是作为教练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可能就会给孩子做一个错误的示范。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就会影响到他们整个在场上的表现，甚至对于他们对于足球的这样的一个理解。 对，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因为你教练就是孩子的一个影子，你是他的标杆，你做得好或做得不好，他都会去学你，比如说你不冷静了，你就影响到孩子，他在场上踢球也不会冷静，这是其实这教练对孩子的这个影响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包括咱们看职业队也是一样，是吧？职业球员，你看他们在场上也会发生这种口角、这种摩擦，但是越优秀的运动员，他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他的这个火气，把他的这叫什么， 心态 放平稳了， 调整过来， 这是优秀运动员能做到的。如果你不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你可能你的火气在场上会有很长时间，影响的是谁？影响的是你。这我可能是说的有点远，但是从小震大也好啊，就是举的这么一个例子，我觉得是啊。 您说的是特别对的，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看咱们自己的中超也好，看国外的一些联赛的比赛也好，作为家长来说，跟孩子一起看球是一件特别快乐的事儿，因为终于感觉爷儿俩能够有共同的爱好了。但是最怕的两个，一个是赛场上的不文明的声音。另外一个就是害怕在场上出现一些过激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打起来了，或者是就围着裁判了，或者是出现一些不冷静的情况了，这是有的时候作为一个家长最担心孩子去看到的。但是看到了该如何去引导，我觉得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因为还说到上第一时段那个话题，最开始的时候校队组建七人制的比赛，八个人总共，那个时候就是谁都得来，能不能上我都得让你上了。那个时候也不要求你是性格是什么样的，能上就行了。 但是人越来越多了以后，相信在练足球的时候逐渐会有一些冒尖的孩子，他们会有特别主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 相对就比较冒了。那这种冒是不是要压，就原来是想培养孩子的男子气概，现在男子气概如果要是多了，要不要往下压一压，咱们的教练们是怎么样去处理的？那我们再咱们请王老师还是杨老师给我们讲讲。 那个这种事儿我遇见过 啊， 确实要往下压。 哦，真的？ 对，你要是不往下压，后面的问题会很多。就是说这个、你这个问题你要不管他，他马上下个问题他就会来。 嗯嗯，所以就还是要把他要控制住。 对， 那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要是在比赛当中啊，我就会给他换下来。 哦，那不管他垂头丧气给你跳脚， 我肯定给他换下来，这样会影响全队的在场上的团结 的心态。 对， 那底下会跟他聊聊吗？ 下来以后，我比完赛之后我会跟他聊， 嗯， 会跟他去沟通， 嗯， 啊，看看他什么意见， 嗯， 完我们，嗯，把这个话题一定要写那个 心结解开， 对，解开， 嗯、 对， 嗯， 但我们的孩子还是比较听话的， 嗯。就很少出现刚才我们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这个孩子在场上是一种心态，他只要一下了场地以后、 嗯、 他的心态只要不在比赛场上，心态一会儿他都会平静下来，他也知道他犯错误了。这东西的我也问过被换下场的学生，当时他在场上确实非常激动， 嗯， 热血沸腾， 嗯， 是吧，下场以后哎，他的血液荷尔蒙逐渐的就降低了，可能是、 嗯啊、 所以说他可能就啊知道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不应该这么冲动。 嗯， 冲动的后果是什么？害人害己。 嗯，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对于男同学啊，就逐渐进入快，因为小学到快进入青春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是有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警示作用的。因为如果你把你的这个荷尔蒙不断的让他释放，然后让他去肆意的去释放的时候， 对， 这可能会出事儿，对吧？ 没错没错， 半大小子其实最可怕， 没错 吧？ 他冲动， 嗯， 一冲动以后不管不顾了， 哎， 这也是其实这也是有些家长担心的这个问题，说这孩子练得很野性了，将来控制不住他， 嗯，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啊，孩子还是引导正确，应该是不会有。出格的问题的出现， 就是、他在场上的表现和他下来以后的表现还是差距比较大的。 嗯， 可能当时那种情况下他比较激动、 嗯， 然后出现了这种行为。下来以后自己冷静下来以后想一想，也就不会这样。 嗯，其实我就是想特别想知道，您说到家长是怎么说服家长，然后让孩子们逐渐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体育运动中来的？因为说真的啊，就是独生子女都是心尖尖，对吧？就是。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都是这种状态。 对， 男孩踢球，你说踢骨折了，我觉得这是件特别正常的事儿，就是碰撞最激烈的。我觉得他比篮球，我是认为他还要激烈，足球，因为他腿部力量要比那个这个胳膊的力量要大多了，所以出现伤病可能那个很难免。那怎么能够去说服家长们？ 其实这个方面我 哟，单同学，你说说， 就是其实这方面主要还是靠我们自己， 靠同学自己。 对，因为我们都自己肯定是非常喜欢踢足球的。 嗯， 这样的话，先不管家长他方面的意见吧。 嗯， 就是肯定是我们要去用自己的去来说服家长，是我们自己本身。家长他踢球，他也不是自己去踢，他还是要让我们去踢。那如果我们 尊重你们的意见， 对，如果我们真的非常想去踢球，那我们也不会说故意的去让别人去伤害自己。我们可能自己对这些伤害，我们并不是非常的在意。 嗯， 然后呢，但这样的话，我们还得靠自己去说服家长，让家长来同意我们去踢球。 嗯， 虽然呢，家长有时肯定会嘱咐我们要保护好自己。 嗯， 但是呢，我们肯定还是，虽然我们会遵照家长说的尽量去做，但是如果有一些难免的伤病的话，我们自己也不会去抱怨。 嗯，就觉得很正常。 对， 场上是场上了。 对 啊，江湖是江湖了， 江湖是江湖了。 嗯，其实挺好，就是我觉得场上本身就是一个竞技的状态。因为同学们年龄可能都比较小，技术动作难免会变形，出现一些伤病，在所难免。但是，咱们学校有没有一些保护的措施？比如说，就是必须那大家上场之前拉伸动作啊，热身必须做好，该带护腿板带护腿板，你不带护腿板，对不起，不让你上场。 对，这种是肯定是要要求的。 嗯， 在比赛之前，或者说训练开始之前，你首先要热身。 嗯， 然后呢，比如我们现在开始身体对抗，你可能做这种简单的两个人传球的时候， 嗯， 不会要求，也会提醒他注意安全。 嗯， 但是不会要求他去带什么护腿板这些护具。 嗯， 然后比赛一开始你就必须佩戴护腿板。 嗯， 然后比赛结束以后呢，我们还要进行拉伸。因为首先你要保证孩子的身体的安全。 嗯，这其实是整个能够推广校园足球的第一要务。 对对对， 因为家长们能够放心才可以。好，刚才咱们讲了很多啊，就关于整个校园足球的相应的一些推广的情况。但是呢，我特别好奇的是，就是咱们翠微小学这块有没有女足呢？ 翠微小学，我们学校还是刚开始练的时候还有一部分女足啊。目前包括目前，我们也是有女足队员在训练。 嗯。 但是呢，他们没有比赛啊，每星期也来几次训练。 嗯。 我们的原则还是你喜欢，你就可以来。 我家大门常打开。 哎，你喜欢你就可以来，但是你是在梯队。 嗯。 你是肯定达不到那种进队的那个程度啊。在梯队喜欢你就来。而我们学校呢是这样， 在场上奔跑就很快乐。 对对对，我们学校是这样，一校五指啊。不是，现在我们在温泉那个地方啊，对，那个地方呢，我们是有女足队员在训练的，有那么三十几个孩子。 嗯， 每周呢也是他喜欢的啊，每周呢能训练那么两次或者是三次啊。那些孩子都是从二年级开始的吧，二年级开始找的一批孩子，二三年级的孩子。那边也正在训练，有个一年多了吧。争取看看 能不能结出硕果。 看看再过个两年，到了五年级，看看有没有那种希望能去代表那个地区啊，对吧，在那个地区代表学校去打的比赛， 去踢比赛。 哎，对， 真好，这是件特别幸福的事儿。最后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因为我正好看了一眼这个杨伟老师，本身是专业队下来的，而且他意志品质确实特别好，因为那会儿在专业队的时候外号就是拼命三郎，怎么能够把这种精神能够传递到我们的这些孩子们身上，我特别好奇，会不会过，那就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言传身教吗？ 因为我刚接触他们的时候，他们腿摔破了一下，他们都会问我怎么办呢？ 挠头，这叫事儿吗？ 所以说我就说，哎，这肯定没有事儿。哎，差点碘伏，就过来了。我第二天我还会问他，我说昨天摔破了有没有事儿？老师没事儿，没事儿就好。我说告诉你，摔破了会长好，长好了就跟没事儿一样。所以说踢球是男子汉的运动。所以说好多孩子老摔破。反正现在我基本就是问一下，擦点药就过去了。 也 反正现在好在哪儿，我这帮六年级的孩子特别棒。 讲讲。 新上来的五年级。他就摔破了。我都不用看，我也不理。我们六年级的孩子就会过去告诉他，没事儿。差点碘伏。就替我把这事儿给做了。 就觉得看着这个孩子慢慢的长大成熟，然后有了这样的一个，其实自己是有一个责任感，因为我作为六年级的这样的一个师哥，然后对于自己的师弟我有一个帮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形成了一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 对对对，我每次都是要求大的一定要照顾小的，不管是小了的错，你也要让他小了。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在自己的言传身教之中告诉孩子们，我们在与人交往的时候应该形成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因为足球本身是一个集体性的运动，别说这个了，就是你这队里就算有一梅西，剩下的人都不踢，都不跟你好好踢，对吧，大门也没人守，那也没有用，还是需要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大家能拧成一股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才可以。教会大家，尤其是独生子女之后，教会大家究竟啊，什么才是真正的合作？什么才是一种兄弟的亲情？啊，这个是。但是怎么能够让他们有这样的状态？咱们会不会设计一些游戏，或者是设计一些情境给他们，让他们去给他们一些困难，让他们一起共同去迈过呢？ 对，在平时训练的过程中也会，因为热身嘛，你不能说光让学生跑跑圈、踢踢腿。 没意思， 这些对他来说可能一次两次，到第三次他就觉得特别没有意思了，所以这时候就要设计

之外呢，我们还会在比赛中，比赛呢其实足球对抗性非常强， 嗯， 所以呢在比赛中他也用得上这些身体素质，再加上还需要兼顾基本功， 嗯， 然后呢所以在比赛中他还有很多和队友的对抗，所以呢后来还是比较累的。 嗯，很多这个家长我估计尤其你爸你妈也可能会担心，就会不会练球练得太累了导致晚上连作业都不写了不写了，太困了我要睡觉了。 那倒不至于，倒就是有时候担心时间有点晚， 嗯， 又想让我早睡觉，怕我没时间写了。 嗯，就这方面的担心会有。我想问问老师们，这个教练们啊，那像这种情况，比如说有没有，就是因为练球练得太累了，然后反而这个导致这个学习这种顾不上了，学习顾不上了，还是说练完球以后反而精力旺盛啊，学习更有干劲儿了？ 对，你说对了，真的。 啊， 我说我的亲身体会啊， 嗯， 你要今天你要不活动， 嗯， 你回家以后吃完饭，你身体就迷瞪了， 嗯， 不就想往那一躺就想睡了。 啊，冬困春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仨月嘛。 今天说你要外边活动了活动，我平时我也喜欢踢一会儿， 嗯， 你要踢一会儿球以后， 嗯， 回家你吃完饭反而特精神。 出身汗， 哎，反而特精神。这个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我觉得运动完了以后，对他的学习应该不会有影响。为什么呢？最起码他的精神状态不是那种， 嗯， 学习了一天了，是吧？ 懈怠啊，消极啊， 学习一天了，脑袋晕晕乎乎的。哎，我觉得学习一天以后，哎，利用时间活动活动，是吧？踢踢，不管你是踢踢球或者干点别的也好，出一身汗， 嗯， 然后反而让他头脑很清醒。 嗯， 这个时候你头脑很清醒的时候，你再去做做功课学习，我觉得应该事半功倍的这么一个效果。 效果会更好一些。 我觉得效果会更好，因为刚才我也讲了一个我自己的一个， 嗯， 亲身的一个 例子， 哎，一个情况，就是这样， 嗯。其实呢，就是刚才我们也说这个孩子们能够练的好足球，这个学校的付出是必不可少的。这不仅仅是从这个我们的扩建场地上，包括在软件上，我们都给孩子们创造特别好的环境。因为在底下聊的时候，我们也听张主任说，咱们学校也有外教。 对对对对，我们学校也是通过北京市的那么一个海外引资计划， 嗯， 然后18个区县， 嗯， 等于是每个区县呢给派了一名外教， 嗯， 然后呢，翠微小学呢非常荣幸， 嗯， 然后海淀教委， 嗯， 就把这个名额等于就是说是哎放在翠微小学了， 嗯， 我们这个外教是从17年开始的啊，17年的， 嗯，一年多了， 有一年了， 嗯， 反正是过程吧比较曲折， 嗯， 但是呢结果是好的， 嗯， 这个外教来了以后， 嗯， 跟这儿工作了3个月， 嗯， 啊，从上课， 嗯， 到课余的训练， 嗯。 包括他的生活， 嗯， 啊，全都是，学校一直在跟他来运作这个事， 嗯， 具体到上课呢，还有训练呢， 嗯， 是一直是我们这个王佳老师， 嗯， 跟这个外教 沟通， 哎，配合， 哦， 有什么事情他们之间来， 哦，就是主教练跟领队的关系呗， 哎，来完成啊， 啊， 具体的一些事情呢，我觉得让王老师给大家谈一谈。 嗯，其实我们特别好奇，因为这个其实请外教，尤其在小学给孩子们请外教，这是一件挺新鲜的事儿。能不能给大家讲讲效果怎么样？ 嗯，首先我先纠正一下主持人的刚才说的话。 嗯， 因为不像是咱们想象的说，我跟他的关系是领队和教练这种关系。 哦， 在他眼里，在老外的眼里， 嗯， 他就认为我就是一助手。 哦， 我举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 嗯， 那天上足球课。 嗯。 就普通一节足球课， 嗯， 然后呢可能我说了一些自己的想法， 嗯， 当时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嗯， 就是在这节课上我就是老大， 嗯，哦， 然后我就觉得哦，对，可能 喧宾夺主， 对对对对对， 嗯， 咱们认为是，就是说可能你对学生的情况不是特别了解， 啊， 然后我说 你当司令我当政委， 对，我说一些我的想法， 啊， 你可能会采纳， 啊， 但是对他， 啊， 他理解不了， 啊， 他就觉得他这节课他就是老大。然后，嗯，他第一天来到学校上课的时候， 嗯， 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孩子特别有兴趣。 嗯，没见过。 对，没见过，因为， 啊， 实话实说啊，肯定是开始是对这个人， 嗯， 肯定是对这个人有充满了好奇心。 嗯， 所以孩子的兴趣积极性特别的高， 调动起来了。 然后后来呢，因为他们的 这些内容确实不错，比相对来讲比咱们的要有 新鲜， 对，要有趣， 嗯， 要有趣的多。然后从孩子可能从这个过程中，他开始是对这个人， 嗯， 感兴趣、好奇，然后逐步过渡到对他上课的内容， 嗯， 这期间是有这么一个变化。 嗯，所以呢，到现在为止，在经历了接近一年的过程之中，孩子们他们是不是已经接受这种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训练了呢？您觉得？ 对，好多孩子已经适应了这种方式。 嗯， 可能在他，他是圣诞节之前回国， 嗯、 因为他要回国圣诞节嘛、 嗯嗯嗯。 然后孩子就可能会、嗯、老师，我们那个外教。中文名字叫拉法， 嗯， 说拉法老师怎么没有来， 嗯， 孩子已经就是 习惯了他的， 对，习惯有感情、啊、然后已经也适应了他这种训练的方式， 嗯， 包括球队也是， 嗯， 孩子们都是就是他不去他走了以后， 嗯， 可能挺不适应、 哦、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 有点依依不舍的感觉， 对对，依依特别不舍的。 哎，我觉得这个练个足球，一方面练了男子气概，还有练离别的感觉。哎，这个感觉还挺不一样的。那个小善，你跟拉法老师一起练过吗？ 他应该没有， 他 是、 啊 他是甲组队 哦。 然后咱们这个外教呢，我们是让他做的 是 乙组 三四年级的， 带三四年级的 乙组 带， 对对对， 小从小开始带， 可能平时有接触，但是不会专门去带他们那个年龄的训练。 哦，行，这个肯定特别后悔，那早生了两年，晚生两年就外教带了哈。 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你能还能学点英语呢？跟他能聊啊。 哦， 他也说英语吧。 包括这段时间跟他在一块，我的英语水平也提高了。 那个什么东西好吃啊？那个卤猪，挺好。这个有了外教这样的一个新鲜事物以后呢，可能会对我们在教学上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更多的时候，我们还要想扬为中用。啊，扬为中用，不是说拿来主义，拿来都是好的。 对对 对， 这是没错。他的训练方式，其实我也看到过啊， 嗯、 也确实很新颖、 嗯， 孩子也喜欢。 嗯、 但是他有些地方呢，你要纯放在中国孩子的身上，还真是不是很适合。 因为足球土壤也不太一样，环境也不太一样， 所以呢，只能是拿来以后吸收、 嗯、 消化，然后变成自己的。 嗯， 这样我觉得才起到一个起。用这个洋外教的一个作用、 嗯、 是不是拿来以后一定要变成自己的，你照搬肯定不适应，学生也不适应，是吧、 嗯、 所以他就得消化，消化以后理解，理解以后变成自己的东西、 嗯、 我觉得这是咱们上级部门是吧、 嗯、 给咱们配备这个外教的一个 最根本的 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这样、 嗯嗯、其实也并不仅仅说我们说来了翠翔来将来你们就海淀区得拿第一啊，不是这个目的， 跟那是理念上的变化，其实是理念上的变化。 嗯， 他的训练理念跟中国的老师们的上课训练理念确实是有 不太一样， 很大的那种变化，因为他也不适应。 嗯， 刚开始来的时候，我看了他几节课， 嗯、 往那一站，他有点晕 啊， 没见过这么多孩子， 这么多孩子， 北京海拔有点高，可能。 他见的就是，哎，人家国外可能就十几个孩子， 嗯， 是吧？像咱们北京一看四十几个， 嗯， 往那一站看不到头， 嗯， 他肯定适应。 啊，那他得适应，我们有13亿人呢。 他不适应，他不适应。 让他下班来国贸这儿试试，更吓死他。 但是逐渐他习惯了，逐渐他习惯了。 啊， 最后的三个月快要结束的时候， 嗯、 少一个孩子他都知道，哎，怎么少个孩子呀？ 哦， 所以说他也在适应， 熟悉 中国的这个情况。 嗯。 他也在努力的去适应。 这个挺好，这确实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因为我们讲到就是校园足球如何去推广，很多时候是多管齐下，然后才能够把校园足球推广下去。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校园足球在我们崔维小学的推广，除了像是这个本身自己有校队之外，那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活动也会跟这个足球相关，然后让更多的同学们能够参与进来呢？ 对，刚才前面老师们可能也说过了啊， 嗯、 我们每学期都会有年级的足球联赛， 嗯， 有联赛，然后以班级为单位、 嗯、 一打比赛就打一个多月，天天中午老师们 嗯 利用 也不吃饭， 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 嗯， 吃饭是要吃饭的，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反正是，哎，用那么20分钟， 嗯， 每天要打两场球，这就得打一个多月， 嗯。 老师们确实很辛苦， 主要咱们崔维小学班太多了。 但是孩子们很高兴，孩子们很高兴，操场上，哎呀，包括你看 欢声笑语， 哪些个老师吃完饭有的时候可能是在操场上溜一溜，看着这个比赛的氛围，他们也非常的高兴。然后呢，我们就还有就什么呀？说你不喜欢这足球吗？不喜欢，你喜欢别的？但是他喜欢摄影啊，他喜欢画画啊，所以呢，我就让他你做。你的摄影，你给我教的那些个材料是关于足球方面的摄影，孩子你就看到他拿着他那相机就到比赛场边上，他去就去拍去了，你喜欢画画吗？喜欢，哎，你给我教点关于足球的比赛的那些个作品，你也有，包括上次我们在学校做的这个满天星计划，还有校园足球推进会的时候，那些个学生的一个作品，肯定就在学校。这个 四处展示， 哎， 我那天我也去了，我也看到了， 您可能也看到了， 看到了 是吧？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学校对这个你不太喜欢足球，不太喜欢踢足球，但是你可能愿意画，愿意照，这样呢就给他们一个机会。平时包括还有这什么，我们在学校的教室做这个足球的这个知识的一个。那叫小报也好，做好了以后，每个班都会定期的啊贴上这小报，你自己看这个知识，那里边内容很丰富，包括足球小故事、足球的基本规则，这些东西内容很丰富。学生们，你想看也好，你不想看也好，你不经意的时候往那看一眼，哎，没准你就记住了，所以说这是对学生这种足球的教育，也还是属于那种。润物细无声的那种感觉， 创造了一个环境，让大家能够感受到足球的氛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能奢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在场上去踢，因各种的条件限制也好，包括这个状态也好，都不太一样。但是现在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家长们的状态怎么样？就是从您这儿了解。 现在家长们应该是非常喜欢啊，因为每次比赛的时候啊，他们 家长们当拉拉队来了， 他们家长一是非常支持啊，送学生来准时，肯定准时来比赛，然后比完赛结束以后，这个赛事结束以后，会有一个小的 party， 这些个学生包括家长会凑在一起，大家一块儿吃顿饭，一起聊一聊，这我是听他们说的啊，因为邀请过我两次，我可能是有别的事儿，所以就没有去。这些东西具体怎么做呢？我想请他们两位老师来介绍一下。 这个黄老师、杨老师来介绍一下，这赛后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因为这比赛这肯定是有胜有负，那胜负咱们都聚吗？ 这个东西我说一个变化吧，因为从最一开始比赛的时候，都是基本都是学校租车，然后大伙儿跟学校集合，然后一起出发去球场，到了后来呢。包括杨老来了以后，氛围这氛围也起来了，然后就是家长自己开车，自己开车把孩子送到场地，然后再各自回家，比如说我们比完赛，孩子我们因为我们有那个微信群嘛，家长也会讨论分析，这不光是我们老师，家长也参与到分析当中来， 跟看尤文一样的。 对对对，然后就说自己的想法，这场比赛有什么问题 啊？ 然后在每个，比如这比赛踢了一个月，这个比赛踢了半个月，我们会组织连孩子、带老师、带家长，我们有一个小的聚餐。这个聚餐呢，就说一说大伙儿有什么未来的规划。包括杨老师那边，让杨老师说一说他那个，因为他所带的孩子相对年龄比较大一点 啊， 组织活动相对多一点 啊。杨老师，您那边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那儿情况是这样，像有时候我们比赛不是很紧张的时候，我会约着家长一块到我们学校来，跟他们孩子打一场比赛。 跟孩子怎么打？ 就是家长。一个队 很奇怪吗？ 这太欺负人了吧！这一帮三四十岁的同志们欺负一帮十岁的孩子们。 不，那他也不一定能赢这帮孩子， 不一定踢得过这帮小孩。 哦，真的吗？ 真不一定。 对，也让家长看到孩子们在练球当中的进步。完了之后呢，我们有时候大家坐一坐，再聊聊孩子的进步啊，或哪儿不足啊，就这样。 其实就是 以踢比赛来联络感情，一方面是学校跟家长之间的感情，然后同时还有家长跟孩子们之间的感情， 对， 也更加紧密了。 家长和家长之间，因为他毕竟这是一个队，大家都是一个队的队友、孩子之间是队友，但是家长之间他们也会走得很近。 嗯， 通过所以说的，通过这个，刚才你很奇怪 怎么会家长跟孩子踢呢？其实这就是一种是，不能说是手段 就是一种方式。让学生和家长之间进行一个有效的沟通。 哎呦，这太好了，真 的。这个是个创举，我不知道。 就作为爸爸，最怕跟孩子沟通，真的就是不知道跟男孩，尤其跟男孩怎么沟通啊？ 男孩跟父亲之间， 确实是 沟通很困难。 对，这 那是冤家，是吧？ 哎呦，但是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啊，我想说说就是，怎么去看待输赢这件问题？就是因为球类比赛，自然是有输有赢。那小善同学，你是怎么看输赢的？ 其实每场比赛怎么说呢，输赢吧它只是最后的一个结果、老师也会经常跟我们说、说输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主要是这整个比赛的过程，你只要打出你自己的东西，平常训练练的什么东西，你就很有可能去赢。 嗯， 如果输了的话，那肯定是你还有没有做到的地方。 嗯， 而且足球场它就像足球是圆的一样，足球它的赛事它也是千变万化的。 嗯， 所以呢在球场有输有赢都是很正常的，要摆平心态。 嗯， 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从失败的比赛中，老师每场比赛之后不管是输赢吧，尤其输了之后，老师肯定会让我们写总结。老师讲杨教练经常有跟我们说，就是那个写总结，就是就像把整场比赛在脑子里像电影过一遍。 嗯， 你好好分析这场比赛，然后呢这样的话你能从中找到自己的问题和队里的问题，下场比赛就能改正。所以其实输它并不是坏事。所以呢我们都要放平心态去看待输赢。 我不知道你未来能不能够当一位球员，职业球员，或者去你所向往的尤文图斯，但是我至少知道从现在来看，你当一个新闻发言人应该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滴水不漏啊，滴水不漏。 这样，其实主持人你，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单思源同学。单思源同学首先是学校足球队的，刚才你说的 核心成员， 核心成员之一啊。还是我们翠微小学少先队大队委。 哦，大队委。 大队委。 啊、 哦。而且又是三好生。 领导。 领导对，应该是领导。 嗯。 这样啊，刚才我老说咱们这个踢球影响不影响孩子的学习。我只能说这一个例子。 嗯。 什么例子呢，我们这个学校这个校队六年级这个队12个同学。 嗯。 这次有四个同学评上班级的三好生。 哦，不仅仅是说我就光体育好， 真不是踢球好，学习也是好的。 嗯， 其实要说归根结底的话啊， 球踢得好， 球踢得好， 一定不会笨， 一定是脑子很聪明的。 对， 就看你用不用到那个正地方去。 对， 学习我觉得应该不会影响。 对， 这是我给刚才接了他这么一个话，分享了一个例子啊。 嗯，最后一点时间，能不能那个张准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未来我们这个翠微小学还有没有什么印象的一些计划，就在校园足球上的一些计划？ 啊，目前呢是这样啊，我们下学期呢肯定是任务比较繁忙。 嗯， 要代表学校打比赛。 嗯。 还要代表我们那个地区那个学区阎王殿学区、去参加那个 海淀 区的比赛。 嗯， 还有一个项目就是咱们市里边举办的这个全国级的这个校园足球示范校的这么一个赛事。 嗯， 这是我们这校队的三个赛事。 嗯， 然后其实同学来讲呢，是18年的这个海外引资计划、还是在我们学校继续推进。继续推进。这个像刚才你说的，一会儿我请这教练，一会儿我请那教练，产生一个不连续性。 嗯。 我们呢也肯定吸取了以前的这个其他的学校的一些做法。 嗯。 我们还是继续聘用了这个西班牙的这个教练来学校再执教。 拉法老师。 一年的时间。 嗯。 啊。然后呢学校的氛围呢肯定是啊继续开展这个校级的联赛。 嗯。 然后低年级的足球的趣味游戏活动， 嗯， 啊，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这个电台， 嗯， 肯定还会继续推进，就是说学校的宣传啊，学校这个校园足球开展的情况， 嗯，